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的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么张律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因为现在这个房地产呢应该说相对还是处于比较热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说也不少，但是如果出现以后呢找律师，这也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可能大家还并不是特别习惯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假如有房地产方面的问题，要想找房产方面的律师，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呢？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第一是通过网络， 嗯， 第二是通过朋友， 哎， 可能比较多。 嗯嗯，那今天咱们就不用了啊，今天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张律师来咨询这方面的问题。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呢直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我们尽量的为您回答。好，这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已经等候在这里了哈，那咱们就先回答您的问题。这位心情好的朋友呢，他问了一个事儿哈，他说公有住房拆迁的时候呢按照户口安置了三居室，其中呢安置人是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三口，他特意呢来叮嘱说儿子一家三口当时这个儿子的孩子已经超过了16岁，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是以老两口中老父亲的名义呢来付这个房租啊，因为是公房嘛，那么一年多，也就是1999年以后，这个房改的时候呢被安置人的儿子付了全款买下了房子， 因安置三居室的时候呢，儿子一家三口，两间房，老两口住一间房，是这么安置的。那么三居室的产权证名字呢写的是老父亲，因为这个房款当中啊，因计算了老两口工龄而减了一部分钱。于是呢他就想问专家哈，说儿子一家三口既是安置人又是付全款的，有没有份额，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房改房安置人和普通拆迁安置人有什么不同，儿子付全款，产权证名字写的是老父亲，那么法律上是否可以认定三居室应该有儿子部分产权的份额。说请问房改房产权的认定和普通拆迁产权的认定是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刚才那问题我可以综合成两个大问题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儿子出资以及安置，安置了五个人，然后关于这个产权的怎么来分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是说呢，儿子是付了这个全款，但是呢被安置人呢是五个人，并且是以折算父母的工龄来这个购买的这样以这个房屋。所以在这个性质上说呢，五个人都是被安置人。那么在没有显示父母和子女进行了相关的细分这样的证据情况下呢，我们视为呢，而且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现金的补偿，这里没有体现，只有房屋。 只有房屋。 对。那么我们只视为说这五个人是对于这三居室享有一个被安置利益。应该是一个共有状态。 对，这五口人都是有被安置的利益。 对， 这点是咱们首先肯定了。 对，下一步我们要说儿子付的全款这个问题。 是的，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借款，那么可以是借款，但是如果没有证明的话，应该是一种赠与。这个在对于产权分割是没有影响。 就是说儿子哈，说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我拿了钱来买的这个房子，但是作为一家子来讲，谁拿钱谁不拿钱，这个在法律上的没有太倾向啊， 不影响。 因为终究呢这个房子呢还有父母的他的工龄的折算钱呢啊，所以这个不作为产权啊，这个房子产权的一个条件。 对，或者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 说你付了全款了。当然说如果当时要改成儿子的名字，这个可能就视为父母对儿子的赠与了。 对， 应该是这样一些。 就是父母如果同意说我这个产权证上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那肯定是父母授予的。 是， 但是现在呢这个产权证上写的是老父亲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房子呢老父亲作为他的房主也没有什么错误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对，如果说他们这个五个人没有相关的细分的话，那么或者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析产协议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到法院进行这个细分。 所以呢您在说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啊，就是我不知道您说这个问题想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反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房子不管怎么样哈，它在公房的时候是以老父亲的名义啊，人家拆迁来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即便是最后买成这个私房的时候也折合了老父母的他们的工龄 啊， 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房子是写的老父亲的名字，这没有问题的。如果您现在想急于改成您的名字，这个不大可能是吧，如果这儿子想急于改成他的名字，这可能吗？ 现在不是改的问题。这个两个途径，我说第一个途径是从表面上看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 是的。 就是说从物权公示上说表面上是父亲的房子，或者说父母的房子，这个应该是属于父母的房子啊，父母的共同财产，都表面上看啊，从物权上说，这个从拆迁上说呢应该是属于五个人的共有财产。如果说你要想走表面这个形式的话，那么是通过父母如果同意的话和孩子之间达成一个买卖或者赠与，可以进行这个转移，是吧。如果说不愿意这样走的话，也可以走细产，到法院，对吧。 如果父母不愿意改名字的话呢，就先不改啊。我觉得作为儿子来讲呢其实无所谓，百年之后不这房子也是您的嘛啊，其实千万不要给老父母添堵这个时候啊。来，您再说第二个问题，关于房改房。 对，第二个问题咱们问的是说房改房和这种普通的我们拆迁安置它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房改房它主要是解决的就是当时我们企业职工这个住房问题，是吧。它是带有企业或者是这样一个利益或者企业的福利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包括折算工龄或还有一个按成本价购房这些东西，对吧。这 这些所谓的福利吧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呢当中的这个福利呢不是也所以说这个当中这房改房呢，就是我们呢是获得的呢，就是这个利益呢，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显性的，反正是呢都会有附带着各种的福利在里面。 嗯， 所以呢这个呢叫房改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拆迁，房屋拆迁安置，就是我们自有的一个产权房，碰到国家拆迁了，对吧？那然后政府呢，有首先公示一个价格，然后跟相关的这样一被拆迁人呢进行协商，对吧？你们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合同，针对这个房屋腾退是吧，进行如何的补偿？但这里面不涉及折算工龄，是吧？还有一个单位的一些安置利益在里面的，这些不涉及的。 是， 哎，这个区别主要是这些。 嗯，好的，那通过这条，其实心情好，您这条微信呀写的还是蛮明白的啊，条理也是挺清楚的。所以呢，产权证啊，他的名字是老父亲的，这个没有问题。即便呢是儿子您付了全款哈，只是你们家里的个人问题哈。如果父母说现在呢想把这个名字改成儿子名字，只要父母同意是没有问题，因为您也是有产权份额的。 是的 啊，作为儿子来讲确实有部分的产权份额啊。所以这是你们再去商量，但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年龄，当时的时候呢作为儿子呢一家三口，他的孩子已经超过16岁了，也就是说1999年之前，那么现在来讲呢，作为儿子估计可能也得60岁左右了，作为他的孩子可能也得30来岁了，可能也是需要房啊。然后作为你老父母呢，我们算了一下估计得80左右了，70-80了到现在，所以确实可能房子挺紧啊。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要好好商量。 就最好的选择就是说，大家能够商量成一个一致意见，是吧？ 嗯、 达成一个协议， 嗯、 写一份析产协议， 是 就是把份额分清楚， 分清楚 这样是最好的。 对，但是现在这个房产证尽量不要去改名字了，其实也没这必要，能改只要父母同意能改。但是你想要 取决于父母， 对，取决于父母啊，因为你们确实也有份额。好的，那这个事情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那下面呢，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关于呢农村宅基地的事儿哈，因为最近呢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呢确实也挺多的啊。 对，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就是农村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能否赠予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好，有这么一个例子，我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老王是某村的一位村民，曾经结过一次婚，但是呢早已经离婚了，没有儿女。老王呢有一个外甥叫小刘，这个小刘呢是邻村的村民，经常呢来看老王啊，并且呢每次呢都购买很多老王爱吃的啊用的东西，老王呢也很感动。1999年10月8号，老王呢写了一份遗嘱，遗嘱呢明确的记载说，在自己去世以后，将自己呢宅基地上的房屋赠予小刘，由小刘享有该房屋的一个所有权。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老王真的是突发脑淤血就去世了，于是小刘呢在帮助料理后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份遗嘱，于是呢就起诉到法院，主张呢按照老王的遗嘱的规定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关于这个例子呢，我还有一点疑问啊，这个例子当中里边说的这个小刘是老王的外甥是吗？ 对， 那跟他还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吗？ 有一点， 有一点亲戚关系啊，不是完全的这个邻村的村民是吧？ 就是 完全的一个， 他不是完全的，比如说这个咱们说的近亲属， 对 这个层面的远一点， 就只是一个外甥，但是也有这种亲戚关系啊。 对， 好，那根据这个例子啊，我想问问，就是说小刘能否作为受赠啊、受遗赠的人啊，主张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 这个呢，首先是我们要明确啊，如果说在国家法律层面上说上，确实没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就是关于农村宅基地能不能赠予，或者说在怎么一个范围内赠予，是吧？ 嗯， 咱们只能是根据北京高院这个司法判例或者说司法认定中，对于该问题吧这样的一些看法。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哈，如果这个他的这个所有者走了啊，去世了，那这个宅基地是否还赠予别人，或者遗传下去？ 这个是没有什么法律规定的。 是这样的，你要是赠与近亲属肯定是没问题， 哦， 没问题。买卖包括是吧，在本集体内买卖是吧， 集体内啊。 现在我说的是说对于往外对 外人， 包括对一些城镇户口的居民是吧，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吧，法律禁止的吧，买卖是禁止的，那么赠与呢应该也是不言而喻， 也是，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我是说的说咱们北京这个处理这个方式。那么对于这个农村宅基地上的这样一个房屋吧，它也是一种属于一种的转移房屋房产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呢也视同它是这种买卖的形式，那么呢是不允许的，是不允许，是禁止的，因为它不是本集体的集体组织成员。因为这小刘咱们也看到了是吧，因为小刘他本身是邻村的嘛，不是本村的嘛， 对， 所以是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主张要求获得此房，就是作为受益赠人获得此房的话，这个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分析他这个理由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作为农村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他把房子是不得赠与或者买卖给其他经济组织成员，或者是居民户口。哎，这样的， 就说他只能给 本 村的 本集体的 这样的人进行买卖， 或者是在这个继承赠与上的话，那是近亲属对吧？咱们所谓的都带有这种亲属关系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层面上，这个或者从政策层面上说吧，这种宅基地的话，它本身是带有这种特殊性，它依附于这个集体组织成员，哎，这样一个属性，它是呢也为了保证集体组织成员的这样一个居住使用这样一个权利吧，他怕如果说真要是倒到外面去的话，都丧失这样一个功能性，这个作为的这样一个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说的话，那么它就带有身份性，身份性，这个主要是考虑就是一些继承问题，或者说一些在继承范围内的一些遗嘱问题啊，考虑的啊。 那么如果老王将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啊，他赠予给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否合法呢？ 我认为的话，这个咱们都可以比对买卖，应该是可以的。 本村的可以。 对，本村的，因为他没有影响到对这个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样的一些使用居住的冲击，都是这种权益的冲击。因为而且和这种买，因为咱们可以评估买卖是吧？买卖赠与都是这种转移登记的一种形式房屋，那么买卖国家就允许说可以在本集体内进行转让。只是说比如说我集体成员，我把房子卖给您本集体的成员了，那么我不得再申请宅基地，因为我已经卖了， 已经卖了， 哎，只是有这样一个限制，但是可以进行。 那像这种情况哈，就这个例子而言呢，这个老王他把这个宅基地呢，最后呢作为遗嘱的形式要赠与呢小刘，因为小刘呢本身也不是他们村的人， 是的 啊，而且呢跟他呢也没有什么近亲的这种关系，只是一个外甥哈，所以他这个遗嘱最后判决是有效的吗？ 最终判决是无法对这个房产进行处分，这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执行这遗嘱。 那也就是说，小刘是拿不到、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的， 拿不到 他的所有权的， 拿不到。因为这里边呢是有一种担心，有可能某些人就利用此种形式，或者是我就干脆走一个赠与，因为咱们说的这个是叫遗赠，对吧？遗赠。那么还和遗赠相似，还有一个叫赠与，就是我直接把房子我赠给您。那如果说如果开这口子的话，就有可能某些人用赠与的形式走买卖之实， 就是一些无端的人 去了，就把 就 对 连上这种关系。 是的，主要防止这个，还是怕这个人突破这样一个政策限制。 所以说无论是赠与啊、遗嘱啊等等的这些呢，它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是的，对对对。 好的，那这个例子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下面呢还是一个关于呢跟农村宅基地有关的啊，就是关于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继承的问题啊。有这么一个例子呢，就是王某啊与童某都是本村的农民啊，他们育有三个子女。长子呢啊，咱们这个长子呢就按王一啊，次子呢算王二啊，以及呢小女儿像王三吧，这样咱们记得清楚啊。其中这个长子呢已经分家另过啊，并于1993年呢获得了一处新的宅基地。那次子呢也分家了，但是未分得宅基地。小女儿呢一直与父母王某和童某的共同生活。那王某呢就是这个小女儿啊， 与父母呢在同一户籍下，而且呢未分得宅基地。2006年的时候6月及12月王某与童某的相继去世了，那么王某呢与童某只留下了宅基地上的三间房，没有其他的遗产。好，那么这个事儿就来了，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嘛，老大老二老三是吧。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长子啊，他起诉法院要求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三分之一的份额，能否获得支持吗？ 首先我先说结果，就是长子的话他不能获得支持。为什么呢？这个理由呢，首先是啊，根据我国的这个土地管理法呢，是实行一户一宅，因为长子王一他已经分得了宅基地，那么在这个在他同样的这样一些子女啊，其他子女是有的子女是没有分得宅基地的，比如说咱们说王一王二，不是王二王三，都没有分得宅基地。那么在这个同等条件下的话，那么你王一是有宅基地了，那么你不得再请求继承分得这样一个房屋的所有权。 对，所以在这儿我再提醒一下，因为刚才呢在例子当中呢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老大哈，这个长子呢他已经在1993年的时候呢给他批准了一处新的宅基地哈，因为他已经分家另过，跟他父母分家另过了，所以呢老大呢在他父母去世以后还要求呢再继承他父母的宅基地，这个是要驳回的。 对 啊，这个是肯定没有权利了。 对他可以主张的是折价款。 好的，那这个就这样。第二呢，就是长子啊，如果不能起诉继承父母宅基地上的房子，那他能不能来维护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权利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可以主张这个折价款相应的。 折价款， 折价款，比如说他现在吧，他们三个人如果他享有三分之一的话，是吧？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房子没有拆迁的话，那么拆迁的话无以这个拆迁利益中，拆迁获得的三分之一，是吧？他享有所有权没问题。但如果没有拆迁的话，一般是按房屋重置算。重置 、 对，重置之后那个 估价是吧？ 对，重置来之后这个估价的三分之一他可以享有。 但是他想要这个宅基地是没有权利的。 对，不可以的。 好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次子呢，以及小女儿啊，这两个孩子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主张的继承房屋所有权，还是主张相应的价值呢？ 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中已经限定说王二和王三，他们两个都是没有获得宅基地。那么他们可以主张对这个房产的所有权，然后可以说是都是变相的，如果他们获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了，那么变相的支付给王一相应的折价款吧，是吧？ 但是呢，这个次女儿和小女，这个次子和小女儿哈，其实他们跟父母的远近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小女儿呢，她是与父母共同为一户的，所以呢，她跟啊，就她的这个姐姐也好，哥哥也好，那他们之间有区别吗？ 如果说他俩要协商的话啊，可以把这个宅基地呢给这个小女。王三，然后呢次子呢，就是所王二吧，获得相应折价款。但是如果次子他非要主张这个所有权的话，因为他必定是没有分的宅基地，因为也没有违反国家的这个一户一宅的这样的一些一个政策限制，对吧？所以说是呢，往往也可以主张的。 所以这个宅基地呢，就是由次子和这个小女儿啊，他们之间呢来协商解决这个事儿。当然，谁多点谁少点的话，这个他们两个孩子之间互相商量就可以了。或者说最后呢，谁来给谁补偿一点东西啊？但是老大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是的， 因为他已经有了啊。所以呢，现在就关于农村宅基地这样的事情啊，确实这个弄的矛盾还是挺多的， 非常多现在。 而且呢，就是原来没有那么热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愿意转城市户口的人现在都不积极转了。 从最根上说，就是因为城市化的原因， 城市化 导致大量的拆迁征地造成的。 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农村呢给予补偿的这种土地，它的诱惑力还是真的是挺大的哈。 对， 好，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那下面呢有一个问题呢，回答一下，说小区的停车费啊，一个月最高呢。他收了这个人过万哈，引发了矛盾。那物业也说了，说高收费只针对租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停车一天380，如果出差一个月，车停在小区里不移动啊，按30天计算的话呢，就得掏10000多块钱。他们家呢两房两厅的房子，月租金呢才7600，因为孩子上学，8月初的这个宋先生啊，刚刚呢租住一家公寓，一进门呢就被小区的天价停车费给搞懵了，说搬家6个小时，车 停在小区里边，出门的时候竟被收了60块钱。那么从这点上，就是说小区他收的这个停车费的费用现在有一定的规定吗？ 有规定， 有规定的是吧？ 首先这个北京的话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嗯， 比如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北京市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北京市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工作的通知， 嗯， 还有关于调整我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标准的通知，等等吧， 嗯， 但是我想提示大家的是，最近啊，最近的一个最新的通知，这个是呢由北京发改委还有市交通委联合发布的，是关于本市停车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它是从2018年5月1号开始这个生效。哎，它的主要是加强的是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计时单位， 嗯， 怎么算？是明确规定15分钟， 15分钟以后再计费。 对， 嗯， 如果说没有超过15分钟，不收费。 是的， 这个不是说光算的是开始15分钟内啊，也算你途中时间。 嗯， 如果没有达到15分钟，是不能收费。 嗯， 现实中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这个收费厂的话，都是收费的。 没错， 收费的收费，这是一个问题。甚至说尤其有的可能好的是说呢，开始第一次计费的时候呢，15分钟内上有可能他给你放掉不收费了。 嗯， 但是之后的，即便是没有达到15分钟，也都是给你按照那个收费的。 嗯， 甚至有的是按照1个小时。这个计量单位就按照原来的所谓的一些一个规定，不是现在咱们新规定了15分钟啊，这作为一个计时单位来收费，往往是按照原来的规定没有改变的。 嗯，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收费是需要公示的。一般的时候是正规的停车场外面要有个牌子，说我这个是按什么这个这样时间收费的。 对， 如果说他没有写15分钟作为一个计时单位，你可以投诉他， 嗯， 有问题了。 是的，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呢，肯定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乱收费的。一般小区里边呢，它有这个固定的停车位，临时停车位可能每月呢会收一定的管理费， 对 啊，这个是多少的话呢，都是一定的。 对， 那如果说我外来人到这边临时走亲访友，然后车开进来，他可能临时按小时收费，但是这个小时收费的话呢，它是有一定标准的，不能够乱收费的。比如说他这个几个小时就收到60元，这绝对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要向有关部门来进行。 可以投诉、 啊，嗯，好了，那咱们呢先聊到这儿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